棚，来到相府，叫人去通禀那门烈急忙，禀报了一声，不多时，忽听得里边有人喧嚷，说丞相的军旨要召见你武侯。这先生大摇大摆朝里走，不进地门，来至中庭，他是山木看分明，见曹操端然正在中庭坐，那一种威严煞气就不同。这祢衡见此光景，气冲牛斗，挺身形，仰望长空，就狂笑了一声，哎呀呀，说宇宙虽阔，并无一人也。那曹操听他出言不逊，叫祢衡，你有何能说此大话？祢衡说，我所只能你等不能，三教九流无一不晓，天文地理无所不通。曹操说，哦，既如此，我帐下缺少一名狐狸，宴会时早晚击鼓与我听。那祢衡并不推辞，应声而去。到次日，曹孟德是在相府，他们大宴重恭请啊。酒席前，文武百官挨次坐，花宴上罗列盛传。在凤腾龙，孟德说来，快唤鼓励擂鼓助兴，命他等焕然一新，把一更。这祢衡先冲鼓里，随伴而入，怒冲冲山遮破衣，直上中庭，将那鼓打响连声，只闻得咕噜噜，头痛鼓打惊天地，儿童鼓音悲喜，交加令人惊，咕噜噜雨扬三庄，阴阶树苗云是。 枝上， 中宫卿凝神听你哼他几步啊。声狐狸，你为何不讲？一山更换这祢衡，将破衣脱去，赤露身形满堂中，文武百官齐度颜面，这祢衡倘若无人，颜色不更，故意的迟延了半晌， 虚虚捉扑，这曹操大怒，说好一个祢衡镇大胆，在庙堂之上如此无礼，却为何那个羞耻全无礼不通。祢衡说，欺君罔上方为无礼，我要录一录清薄之体，父母的一心和眼里不同。曹操说，如为清薄，哪国是琢木？祢衡说，琢这木下就是你这奸凶，你不便先于琢在木，把那忠言琢在听，不读诗书琢在口，不通筋骨琢在心，你不容天下的诸侯琢了你的肺腑，你常怀弑君错，你琢了你的心胸。我本是明教的班头斯文领袖，你如我充当鼓励那奸贼里的昏庸，是骂得曹操闭口无语，羞愤交加，颜色变更。这曹操要暗用奸谋施诡计，借剑杀人是他素日之能。冷笑道：“我祢衡，我命你一往荆州，想说刘表事成归来，我保你做公卿。到后来，那祢衡被皇祖怒斩，刀下丧命，好可叹！兵心铁胆，奇男子，烈性狂傲，一命丧残生，世代留清名。 欣赏了刘春爱先生演唱的这段京韵大鼓击鼓骂曹，下边呢我们再请上骆羽生先生啊，为我们带来一段骆派京韵《百山图》。 来往村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欣赏精彩的曲艺作品。节目的第一时段呢，我们欣赏了两段京韵大鼓的传统作品，而节目的第二时段呢，我们将首先为您请上小兰云、钟俊峰先生，为我们带来一段京韵大鼓新时期的作品，红色经典题材的一段《刘胡兰》。 来宾，一个个心胆寒。肥连长一见对笑脸，好好好，如此爽快必然喜欢，久闻你小小年纪有才干，共产党员的骨气不虚传，既然如此事情好办，我绝不和姑娘你为难，只要你说出来东粮分散藏在哪儿，云州西村还有谁是共产党员，保管你前程无限鸿福广，再不愁土地财产和银钱。肥连长闻听冲冲怒，不说我叫你皮蘸血肉饭，气哼哼嚎叫给我打，众匪兵抄起木棍和皮鞭，只听得一阵啪啪啪声乱响， 人群中跑出来胡兰的老母，她抱 声妈妈，您不要难过，儿一死为的是全中国的母女的团圆。妈妈，这手绢给您留下做纪念，见手绢就如同女儿我在身边，封绢鞋我曾用它帮针线，护伤员我曾用它包药棉，曾用它包过文件和大印，曾用它联络通信把消息传，今天用它给您擦泪眼，您莫悲痛莫心酸，您是光荣的母亲啊，要刚强如山。这黎明前的黑暗，他们杀不尽英雄的共产党员，休看他张牙舞爪逞凶暴，不过是垂死挣扎灭亡的明天。转眼间解放军反攻，兵马到咱定要讨还血债报仇冤，匪连长浑身颤抖说，难道你真的不怕死吗？哼，怕死不算共产党员。匪连长连连后退，脸色变，刘虎兰昂首挺胸大步走上前。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京韵大鼓名家小兰云先生啊演唱的一段新时期红色经典题材的京韵大鼓作品《刘胡兰》。下边呢，我们换上一个曲种，请上琴书泰斗关学增先生啊为我们带来一个北京琴书的小段《礼尚往来》。 心里 头犯了犹疑。岂止左右观瞧，想找人问问路。真凑巧，从身旁小路来一个捡粪的。手里拿着粪叉，那左肩上背着粪箕。公子一瞧是乡巴佬，这用不着客气，所以就没讲礼貌，问路还挺神奇。